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总的来看，今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携带雨具，开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南三环的杨桥出口东向西方向有故障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刘家窑桥。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东侧路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在了国贸桥。再来关注一下什刹海和景山周边的道路。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景山前街东西双方向以及五四大街的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持续的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拯救酸疼的颈椎。现在大家伙儿玩手机比较多，看电脑的时间呢也比较久，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脖子啊又僵又硬，还会有发酸发疼的情况。这些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感染了颈椎病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专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的颈椎不舒服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 坐久了脖子酸，很多人会习惯性的转转脖子，这个动作能给您的脖子减压吗？脖子发出咔咔的响声，是不是颈椎出了什么问题？一觉醒来脖子落枕了，又该怎么处理？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正骨科副主任医师巨朝辉，跟您说说拯救酸疼的颈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正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巨朝辉巨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拯救酸疼的颈椎。首先要欢迎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巨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欢迎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和大伙儿来说这个关于颈椎的问题哈。先想问问巨主任，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我们知道工作特别的忙，是不是您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也会感觉到有的时候自己的这个颈椎有这种酸或者疼或者累的情况？ 那当然了。 嗯， 我有长久的慢性疼痛的那个 情况。 对 啊，嗯，但是您又作为这个我们说中医正骨科的大夫哈，比如说像这个正骨，我们会不会也通过比如说按摩或者正骨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颈椎这种酸疼的情况，帮大家去缓解呢？ 对，其实按摩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方式，它能够放松肌肉啊，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呀，然后它有特别好的镇痛的作用，可以缓解疼痛，嗯，然后另外呢，如果你呢没有明显的疼痛，只是疲劳，它可以放松那个肌肉，使你的疲劳不至于积攒到一定程度，最后导致你身体不能修复就产生了疾病 啊。好，所以说 其实我们的颈椎病有的时候它是通过我们日常日积月累的这种疲劳甚至不正确的姿势带给我们的这个颈椎的伤害，日积月累之后才会发展成颈椎病的。 对对，为什么年轻人呢他还能够承受，因为他年轻，他那个肌肉的力量啊、协调性啊，然后呢他整个结构是很稳定的啊，他的代偿能力也很强，所以他能够忍受很长时间的比如熬夜呀、低头看看手机啊。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毕竟有一天你的肌肉和整体呢就不能够承受这个压力了，慢慢会出现疼痛啊，然后最后呢导致颈椎病呢它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它是到什么呀，一定是椎间盘开始出现蜕变了，椎间盘蜕变之后出现颈椎的不稳定，一不稳定之后就会诱发什么关节增生啊，然后呢这个还有椎间盘突出啊，它可能会挤压椎管啊，挤压神经的出口，会导致脊髓的疾病和神经的疾病。 所以说这个颈椎病我们虽然经常听说，很多朋友也说自己哎呦这应该是有颈椎病了所以有这种酸疼的情况，但其实我们有点把它夸大其词了。 对，一般 并没有那么常见。 对对对，一般的就像过去的教科书们都知道在40岁以后然后出现慢性长期的慢性的疼痛，有神经啊或脊髓的症状的话才能够称为颈椎病。像颈椎病一般就分三类，一类就是以疼痛为主的啊，长期慢性的疼痛主要来自于关节和肌肉啊还有关节囊，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可能要刺激到神经引起那个手麻呀无力呀和剧烈的疼痛，还有可能呢还有一种就是椎管狭窄导致那个脊髓受压会出现下肢走路那个不稳的症状的，一般就这个三大类。 所以说其实颈椎病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剧主人的介绍我们了解了一下，真正把它分到颈椎病这个范畴了都是比较严重的。 对 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影响都挺大的了。 大多数年轻人可能就是长期慢性的疲劳积攒导致的肌肉筋膜炎。 但是这种咱们别小看它，因为日积月累下来总有老的一天，咱们。 对对 对 等咱们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日积月累的这些小的毛病可能就会诱发我们非常严重的颈椎病。 对对。 刚才剧主任也说了，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自己也会有这种颈椎长期疼痛的情况，肯定您是有方法去缓解它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让您教一教大伙。 好。 如果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玩手机时间久了，看电脑时间久了，我们也感觉这脖子不太舒服，有哪些方法去缓解它，让我们的这个颈椎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不至于我们说把这种日积月累的损伤持续下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让剧主任教一教大家伙。 好嘞。 那关于颈椎问题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题，同时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伙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的形式直接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专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其实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啊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答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大伙揭晓。那题目先有请剧主任跟大伙来出一出吧。我们今天跟大伙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哈，题目是什么呢？ 想问问大家，颈椎呢到底有几节的椎骨组成的？ 我们今天跟大伙来说的就是关于颈椎的问题，我们就问问大伙，这颈椎是由几块骨头组成的呀？给大伙三个选项吧 ，A 选项是六块骨头 ，B 选项七块骨头 ，C 选项八块骨头。我们的颈椎到底是由几块骨头组成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油壶以及药盒的健康套装。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现在就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吧。下面让我们还是照例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过后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拯救酸疼的颈椎。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如果您经常感觉到头晕脑胀恶心乏味，当心有可能是青光眼在作祟。 在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会出现比较剧烈的头疼，并且可能会出现用镇静止痛药物缓解不了的情况，往往还会伴有眼眶、鼻根的胀痛，眼睛充血发红，同时出现恶心、呕吐，还有就是看灯光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个彩虹样的光圈围绕在灯光的周围。如果有这些现象，您千万不要错过，很有可能是提醒您这个时候已经有青光眼的发生。如果您总觉得嘴唇干得疼，动不动就起皮儿的话，应该留意一下。对付嘴唇干裂刺痒，很多人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舌头舔一圈，用口水来解决干燥，结果没过两分钟刺痒更加明显了。这是由于我们的唾液当中含有多氧，很多人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舌头舔一圈，用口水来解决干燥，结果没过两分钟刺痒更加明显了。这是由于我们的唾液当中含有多种蛋白、无机盐等物质，舔到嘴唇上水分很快就会蒸发，而残留的这些物质反而会从唇部吸水，特别是唾液当中的酶类物质还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唇部，让我们的唇部越来越干痒，有可能会导致口角炎。一般来说，干燥缺水所造成的嘴唇干裂是最常见的，多喝水，调整饮食结构，适当的涂抹润唇膏就可以缓解。但是如果您用了以上这些补水保湿的措施还不好的话，就应该找正规的大夫来看一看。不少家庭都舍不得把剩菜倒掉，但是呢又担心吃剩菜会影响我们的健康。这剩菜到底怎么吃才健康呢？在这儿啊，要提醒大家伙，剩菜一定要彻底加热。所谓彻底加热，就是要把菜加热到100摄氏度，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如果肉块比较大，一定要煮或者是蒸久一些，或者是把肉块切碎再重新加热。如果您是使用微波炉来加热剩菜剩饭，需要注意，微波加热容易受热不均，很可能这部分食物已经很烫了，另外一部分还是凉的。不如先用微波炉加热一两分钟，让食物的内部温度上升，然后再用锅来加热，或者是放到蒸锅上蒸一蒸，这样就比较容易熟透。相比肉类，豆制品更容易腐败，所以说在加热的时候应该多煮几分钟。你也不用担心营养有所损失，豆腐当中的维生素含量比较少，而它所富含的蛋白质和钙镁都是不怕热的。不过蔬菜啊不适合长时间的加热，您不妨试一试用蒸锅来蒸，这样的话营养损失会更少一些。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正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鞠昭辉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拯救酸疼的颈椎。鞠主任，现在是不是出现这种颈椎酸疼的情况或者说朋友越来越多了？ 是的，跟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有关。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啊，现在在国外有一种叫短信博、 哦、 短信博就是大家看短信看得太多了。 嗯， 我觉得咱们叫微博博应该叫微博了啊、嗯、哎，因为他老是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就会导致颈后边的肌肉啊压力过大啊、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说低头一族这样的方式，老是低着头看手机啊玩 pad 的，对我们的颈椎其实伤害挺大的 啊、嗯、那是 嗯 一般说呢在国外他做过一个测定，差不多呢你低头啊，咱们一般投入的重量是大概在10到12磅左右，其实就是大概9斤到10斤，相当于一个保龄球的重量。嗯、如果呢咱们坐直了，那个脑袋正好在颈椎正上方，其实我们的肌肉是用很少的力就可以维持这个姿势、 嗯、 大块肌肉几乎都不收缩。但是只要咱们前屈差不多将近15度的话，这个颈后边的这个肌肉啊就要承担将近25斤的压力。 哦、 在 重了一倍还多。 那可不是吗？啊，如果你在曲颈到30度的时候呢，差不多要到达36斤啊。然后呢，如果呢要是前屈45度呢，差不多要达到45斤。如果前屈60度，能达到差不多55斤。曾经有人说这个你低头时间长了，是不是这个脑袋上像坠了10块砖头？还真是不虚啊。你看一般一块砖头的重量才差不多 2.5公斤，也就是5斤。你要是低头60度的话，就将近差不多是10块砖头的那个重量了。 想一想咱们平时玩手机的这个姿势，我刚才试了一下，我觉得怎么着，这个低头30度肯定是超过了，一般都差不多4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角度了。 我经常在那个地铁里头或那个公共汽车上看那个有的那小学生低头，恨不得那头都扎到怀里去 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低头的角度越大，其实对我们的颈椎的压力也就相应的越大。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一个保龄球，脑袋相当于保龄球，如果你用手正着举，可能它就还是可以托得住的。但如果你要平着举，你想想，或者举到一个角度，对。 好，我们来看哈，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您互动呢。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坐久了会习惯性的猛地甩甩头，脖子这个时候发出咔咔的声音，听着感觉挺爽的，但是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不好的影响。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咔咔响对颈椎好吗？说自己的颈椎经常咔咔的响。其实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哈，我们保持一个姿势时间久了，稍微一活动，这个颈椎就咔咔咔的这种响声，这是代表着我们的颈椎已经出问题了吗？ 这不是，这没有，不一定出问题，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咱们的关节呢，就是它分有几种，其中呢，咱们主要的关节叫滑膜关节。滑膜关节里边有滑液，滑液里本身有气体，有氧气、氮气和二氧化碳。在关节受到牵拉的时候，那个气体会从那个滑液里渗出来，然后会产生那爆破声，会产生爆，包括咱们的手指，你要使劲压那个手指，也会出现哎。所以呢，这种声音呢，它有的时候只要你不伴有疼痛，基本也就没有什么事儿，没有问题。就是你在转动脖子的时候，没有疼痛和活动受限，基本的也算是正常。它毕竟是疲劳嘛，疲劳之后你就要改善，就要拉伸那个肌肉。肌肉在疲劳之后，你拉伸之后，它可以放松里边的那个，让肌肉拉长之后，血循环会进去，会把那个废物带出来，这样也可以缓解疼痛。如果不疼，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疼痛了，然后它就可能存在着问题，肌肉可能有一些轻度的损伤啊，或关节有轻度的受限。但是大家一定不要猛的转头，要轻轻的转头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颈椎稳定不稳定。经常有那个年轻人到我那看病，我们给他排个颈椎的正侧位和前屈后伸位，就会发现他有轻度不稳定，但是他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不知道。 对对对。 如果是不稳定的状态，我们又猛的这种转头啊，或者是改变我们头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出现这种滑脱的情况？ 滑脱倒不一定，但肯定会造成肌肉拉伤， 肌肉会拉伤。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如果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转头的时候保持一个姿势很久，改变姿势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咔咔响的声音，您不用太过担心，只要不疼的话， 对对对，只要不疼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 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疼痛，可能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我们的颈椎已经开始有问题了。 对， 可能问题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肯定是有小问题，我们得防患于未然。 对， 那也请剧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小的姿势或者说小的判断方式来判断一下自己的颈椎现在是不是处于一个健康态的状态。 这个颈椎啊，它有三大功能哈，咱们简单说。第一个功能，它是一个连接那个头颅和躯干的一个桥梁，主要是为这个血管和神经搭一个桥。第二个功能，它能够保护脊髓和神经啊，因为它颈椎里有椎管嘛。第三个功能，它是一个那个，因为人类直立行走之后呢，这个头颅位于咱们脊柱的正上方，它主要一功能是来给头部一个稳定的支撑和一个灵活的运动。这颈椎的重要的功能就要灵活啊。一般咱们的视野看东西的话，只有60度的视角，但是颈椎呢，会给它增添各60度，能达到180度。对对对，这样在那个危险的环境下，你能观察到这个危险的到来。所以呢，这颈椎的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这个灵活性啊。咱们一般说，咱们正常的那个颈椎能达到在前屈的时候，下巴颏能达到下颌角，能达到胸骨， 就是 能接触到胸骨， 可以低头。下巴颏能够碰到自己的 碰到胸 骨， 对对对。仰头的话呢，能够看到头顶上的天花板在侧头的时候呢，下巴颏应该能触到两侧的肩部就是转头的时候侧头的时候呢，用一侧的耳朵贴肩的时候，至少能达到45度这一般都是正常的颈椎 也就是说，颈椎的这个活动范围，我们刚才告诉大家伙了，如果是正常的颈椎，这些范围之内，大家应该都能够达到。 对对对。 但如果比如说您低头的时候，发现这个下巴碰不到自己的胸骨了，比如说这个还有这个两三个指头的距离，就是够不到了。 这可能就是有问题啊。 对，有可能有骨质增生啊，或者有后边的肌肉的慢性痉挛呀，或者是挛缩呀，肯定是有问题啊。 也就是正常的颈椎，其实这些活动范围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对对对。 但如果范围您达不到，活动受限，甚至说我低头或者是侧头的时候有这种疼的感觉了，这就提示您可能是颈椎有问题了。 对，就应该到医院去查一查。 好，这个活动范围其实是帮助我们判断颈椎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疾病的一个， 因为它颈椎 的判断 最重要的功能嘛，它就是为配合眼睛服务嘛。你要是你要得过一次这个落枕，你就知道了，那颈部全部僵掉，然后不能够转身，不能够转头，很痛苦。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您互动。有听众朋友在问说，今年37岁了，颈椎啊经常出现疼痛，脖子呢有僵硬的情况，特别不舒服，自己呢也去看过骨科，而且也做过针灸的治疗，都不见效果，想问问专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颈椎疼痛啊或者不舒服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程度就提示我们这个时候得去看医生了？ 一般的，你要是疼痛，你比如你工作劳累，疼痛会持续那么几天，两三天，一两天，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疲劳性的。但是如果疼痛持续到一周到两周以上，不能缓解，并且症状越来越重，还是建议，如果要是伴有什么手麻呀，或者是肩背的那种串痛啊，应该去看一看。大多数的呢，如果时间不长，休息一宿啊，或者休息一两天，就放松之后就缓解了。一般的都是疲劳性的，问题都不大。 所以说，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如果在脖子出现这种颈椎出现这种酸疼不舒服的情况，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应该是先休息。 对对对。 那对于颈椎来说，比较好的休息方式是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像睡觉是对人体整个的一个放松，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对于颈椎也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吗？ 那当然了，你颈椎主要功能就是支撑脑袋嘛。你在睡觉的时候，它就不用去支撑了嘛，所以它整个脊柱都会在处于一种放松状态。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放松有这种静态的放松，就是我们在休息睡眠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颈椎就是一个放松。那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睡觉的姿势会不会对于我们的颈椎有影响？有平台上的朋友在问说，自己喜欢趴着睡，这样的姿势对于我们的颈椎来说会不会造成伤害呢？ 趴着睡呢，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姿势啊，它可能这个颈椎啊要扭曲，你才能保持那个位置。另外呢，你的后背也会弯曲，这样的话，另外一个呢，你趴着睡的话，对呼吸也不好。但是趴着睡的人呢，我估计呢，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你让他一时改，恐怕也不容易。 改不过来。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对于颈椎最好的，大家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最好的这种放松休息的这个静态的姿势应该是什么？平躺吗？还是说侧卧？ 我觉得。这个一般的推荐的入睡姿势都是侧卧啊，过去古人不是讲卧如弓吗？是吧？侧卧比较好一点，枕头的合适程度呢，一般要一拳高，一拳高比较好。这样的话呢， 别太高了。 对，过高的枕头或过低的枕头的话呢，会引起颈椎，你在侧卧的时候，那个就那个颈椎和整个的脊柱不保持在一条线上，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侧的肌肉拉伤，如果是一个姿势时间过长的话 会有问题。 对， 现在很多的枕头都是做成了一个弧度的，就是在脖子的这个地方稍微高一点，然后头枕的这地方稍微低一点，然后后面再举一个凸起一个弧度的这个枕头。想问问比如说在睡眠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为了我们颈椎的健康或者说放松，把这个脖子稍微有一个支撑的力度？ 在国外他有这种理论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跟每个人的习惯有关系。我觉得只要睡完之后脖子没有酸胀难受的感觉就合适。他国外有一套理论，就认为在仰卧的时候呢，你在脖子下有一个支撑，会把那个弧度正常的脊椎的弧度会给你恢复 维持到这个弧度。 对对对。但如果你要是睡这样的枕头，你觉得很不舒服，也影响你的睡眠，我觉得就不用 所以说还是因人而异。但是提醒大家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 对， 别太高也别太低。 对对对。 好。然后这个朋友还说了，说自己这个趴着睡的同时啊还有颈椎病，有颈椎病的朋友是不是就更不推荐趴着这样的睡姿了？ 这个呢我觉得也因人而异如果让你仰着睡你睡不着你可能也是问题， 也只能趴着睡。 对对对。如果你就是每次睡完之后没有出现颈椎病的加重，没有出现频繁的落枕或者是疼痛，我觉得就是可以的。过去有一种叫我们叫姿势治疗法，就是你最舒服的姿势就一定是你肌肉最放松的姿势所以也是没有那么绝对的 所以说根据自己的这个状态，自己的选择，你觉得趴着睡特别的舒服，第二天觉得哎呦有放松有 缓解的情况，您可以选择这样的姿势。 对对对，但我觉得年轻人可能还行，到了一定年岁的话可能就不行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哈。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问题想要咨询您。有听众朋友在说自己的颈椎不好，想问问到底需要到什么程度了才去治疗，用哪种方法的疗效会比较好呢？其实就是刚才其实我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判断这个时候颈椎出现了问题。但是有些朋友说，这个颈椎如果我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严重，我平时呢比如说低头，我虽然碰不到我的这个我们说胸骨了，但是呢我也平时让我的下巴碰到胸骨的机会也不多呀， 对， 我其实稍微低点头我也能低，也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这样的情况我需要去治吗？什么样其实是我们就诊或者说就医的一个我们说分界线呢？ 我觉得这个现在人呢，由于使用手机啊、使用电脑、啊，比原来要多得多。你看过去只有一些电焊工啊，或者是打字员呀、啊，才 长 时间 低头。 对对、啊，你现在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用从事电脑啊，或者是看手机啊。你看这地铁里头，每人一部手机，所以他那个颈椎所承受的压力要比原来大得多。 嗯 啊，所以他会出现过早的老化。一般情况下，如果出现颈痛，不用着急说马上就要去的医院看啊。如果出现只是单纯的疲劳和不适，那就要第一个就要从纠正姿势开始。那一定是你的姿势、你的生活方式不适，你的颈椎已经不适应了，已经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了，所以它已经开始出现问题。第一个就要改变姿势，然后第二个呢，针对性的做一些功能锻炼，比如练习柔韧性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增强整个的肌肉的力量啊和协调性啊，还包括有氧运动啊。哎，当这些自我治疗对都不能有效的缓解这个，包括你还可以自己做的热敷理疗那个，或者是贴点膏药都不能缓解，然后呢至少持续两周以上，我觉得可以到医院让医生来看，来给检查一下。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自己锻炼自己去放松它是第一步。 对， 如果持续了两周我们通过这些方法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的颈椎变得舒服一些，甚至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就提醒我们这个时候得去医院看了。 对对对， 这是一个我们说预警的信号哈。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说，这个前后左右转脖子用脑袋来画圈这样的方式能够放松我们的颈椎吗？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教过大家，比如说放松颈椎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做这个米字操，甚至我们说手往前用劲儿，头往后用劲儿，一个相互的对抗。 对，那 这些是不是都是对我们的颈椎有到很好的这种放松的效果呢？ 对抗疗法主要是一个增强肌肉力量的啊、一般情况下肌肉只有在拉长的情况下才会放松啊，所以为什么咱们看那个体育比赛到后半场 都得拉伸一下、 都抽筋了啊，抽筋他必须要拉长那个肌肉，他才症状才能缓解，因为肌肉一旦受到损伤，甭管是慢性的积累的损伤还是急性拉伤，它都趋于像一块挛缩，所以咱们把它呢拉长会好一点。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做一做拉伸练习，比如说前屈的时候啊，尽量用下颌骨。用那个下颌骨长那个 胸骨， 对，然后呢，坚持那么几秒钟啊，坚持五秒钟，有时候还可以辅助性的，比如用两个手啊插在一起，然后从后脑勺上，然后呢，用这手的重量往下稍微的给它 给个助力、 啊，对对对，助力，还可以把头呢侧向一侧，在这儿拉一拉，然后再侧向 另一 侧右侧，对，通过这个手的力量给它一个让那个肌肉。给它更大的一个拉力 啊、也就是说对于肌肉的拉伸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效果。 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这个轻轻抬下颌，因为咱们一般呀、一坐的话你很难保持一个姿势像正襟危坐，那是很累的哈。所以呢咱们一般要是看电脑的时候，你越看啊你眼睛的视力就会降低、这样的话你不由自主的 就 会 往前 走。对、像那孩子现在呢，就是学生呢，他要写作业也是要低头，然后呢所以他那个背的包也很大，所以他为了这个包呢这个平衡呢，所以头呢又要前屈，所以咱们习惯于坐的时候呢容易头向前屈，然后肩也跟着向前去。 这样我得打断您一下，剧主任，因为上半段节目时间马上到了、咱们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这个锻炼的方法。 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 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

度数越大，对于我们的颈椎压力也就越大。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了颈椎的酸疼，到底应该怎么缓解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剧主任跟大伙说一说，大家伙关于颈椎方面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这样的，我们的颈椎是由这个一块一块的骨头来组成的，颈椎到底是由几块骨头来共同构成的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六块骨头， B 选项七块骨头， C 选项八块骨头，到底应该是几块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前呢，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套由胡家药盒的健康小套装。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互动。同时大家伙还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提给我们的专家。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以及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方式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为您开通的是网易视频，大家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发送弹幕和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剧主任，咱们上半段没跟大伙说完，上半段告诉大家伙了平时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去放松我们的这个颈椎哈。您刚才教了我们给低头，然后呢还可以45度低头，45度角用手稍微给一个向下的力助力一下，这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朋友现在这个看电脑看课本的时间比较长，容易不自觉的把这个头往前伸，那这样的就会造成我们的颈椎也是出现疲劳的情况吗？ 它不单疲劳，有可能会造成咱们的脊柱变形。你比如说你长期低头，然后呢头向前倾使用电脑，电脑的有时候电脑也位置也不合适、你不得不，有时好多人为了漂亮啊也不配眼镜啊，所以眼睛不得不更加靠近屏幕。这样的话呢头过度前屈，咱们呢就只好用两个肩也配合着往前伸。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伸，往前伸这个头。 对，伸，然后呢咱们两肩也会往前伸。这样的话时间长的话咱们会含胸过度。这样的话呢颈前部的肌肉呢慢慢就会挛缩。然后后背呢肌肉由于长期受牵拉，后背呢又可以被拉长。这样的话呢咱们很容易就变成这个头项部的有点那个变形了。如果你是很小的年纪呢，就是不注意的话，为什么有时候还那家长要买贝贝夹，他也是想纠正这个姿势。如果呢在你发育过程中出现这个，如果又没有注意到，慢慢就会形成畸形。在站立的时候，正常咱们如果直立坐直的时候，咱们的耳垂应该跟肩和咱们的那个那胯骨大转子的那个臀部大转子是在一条线上。但是现在的人，很多人你不信你坐直了的话，他耳朵都那个耳垂基本都在肩的前边，说明他那个颈椎已经出现畸形，已经出现那个前屈的状态了。所以呢咱们就多应该去做一些这个，比如过度往回收下颌，让下颌尽量靠近胸骨收下颌，这样的话可以纠正这个过度前屈的姿势。然后收下颌之后可以保持那么5秒钟，然后放松。另外呢两肩尽量的向后拉， 往后拉 两肩，对，让两个肩胛骨在后边尽量靠近在一起，这些呢都可以改善这个姿势。 所以说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颈椎的不舒服，很有可能其实不光是颈椎这一个部位的问题，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前胸后背这些肌肉的不正常的运动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颈椎的这种健康。 那当然，它人体是一个整体嘛，所以它那是一个筋膜整体，所以它相互之间每个结构，你比如一个脚疼都可能对你的身体都会造成影响，你的走路姿势改变都会造成影响啊。 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的颈椎一定要在一个它比较舒服比较合适的一个状态之下，其实才有利于它保持一个健康。 对对对， 是不是大多数的颈椎病都是我们说累出来的？ 对，其实所有的疾病都是积劳成损，都是尤其是那当然是外除了外伤除外哈，其实是慢性疾病都是积劳成损，都跟你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你的这个是完全相连的。你比如像咱们讲肥胖，你就是生活中不注意饮食结构的那个，然后不注意锻炼等等的，颈椎病也一样，所有的颈部疼痛、腰的 疾病，它都跟你当然有一些先天的结构问题，就是你可能比别人要脆弱一点， 嗯， 但也有一个就是持续疲劳的慢性积攒， 它是内因加外因共同作用。 对对对， 啊，那我们如果想要对它进行放松，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些锻炼的方式，比如说在我已经出现这种疼痛的情况，我还能做吗？还是说我只能作为预防，出现了疼痛，这个时候我可能得采取别的方式？ 我觉得。第一个是还是像刚才说的，你首先要纠正姿势，以你的这个工作方式已经你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所以你就要改变。所以任何疾病就意味着一种改变嘛，是吧？哎，给你提个醒，现在刚开始是疲劳，慢慢的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人体的疲劳它会逐渐的往深里走，开始只是肌肉的疲劳，然后肌肉慢慢变性啊，然后它弹性下降啊，肌肉的长度也不够了，然后会把这个力慢慢往里传导，可能会引起椎间盘的蜕变。一旦椎间盘出现蜕变，就整个生理结构就开始出现一个全面的蜕变了， 这时候真正就是颈椎病了， 对， 就不再是颈椎的疲劳。 对，你到了颈椎病，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你在前边的话，你都是可逆的，通过一些锻炼，你可以改善，你还能恢复到健康。但一到颈椎病的时候呢，它就是不可逆的疾病了。 我们只能控制它，不让它更严重。 对对对。 但是想让它恢复到我们说原来的年轻态、健康态的话， 就 不 容易了。对对对。 啊，好。那比如说，如果出现了这种疼痛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时候有什么好的方法去缓解它吗？或者说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再继续锻炼吗？ 可以锻炼，就是一般呢，我们有那么几种锻炼方式，一个就是拉伸法，就像刚才说的，对，还有像比如像拉伸有一个前屈后伸呢，咱们可以闭着嘴，然后轻轻抬下颌，然后呢不要使劲过度后仰，因为过度后仰的话椎管会变窄啊，椎间孔会变窄，如果有椎管狭窄或不稳定的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只要轻轻抬头，然后将下巴颏尽量往上抬，这样可以拉伸这个咱们颈前部的肌肉，然后可以侧弯，用一侧耳朵呢找这个同侧的这肩膀，哎，侧弯，有的时候咱们还可以用手来辅助一下，稍微拉一拉，轻轻的拉，不要太使劲儿啊，两侧都可以做啊，然后另外呢可以做一做转头的时候，到这个点的时候，可以用手轻轻下部在下巴根轻轻的推一下，啊，这样的话可以使那个肌肉拉的稍微长一点，啊，可以做一做这种。然后呢，这个呢是叫柔韧性锻炼，让颈椎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活动范围。第二个锻炼叫这个等长收缩练习，是一个很好的增强肌肉力量，因为颈椎的稳定性80%是来自于肌肉的强健。 哦，不光是骨头的问题。 对对，骨头只是一个内在支撑，要没有肌肉，它就没法活动，也没法支撑起来。你比如说叫等长收缩法呢，就是把手呢这个搁在脑门上，就手掌搁在脑门上，然后头向前倾，手向前低，然后手掌呢往后推，保持5秒钟啊，然后再把两个手交叉之后搁在后脑勺上，然后头往后顶，然后 手 往 前用劲， 对，他其实头都没有动，但是呢就通过这个对抗然后产生一个力，然后还可以搁在太阳穴上，然后呢做头的侧弯练习，但是手在这儿顶着啊，然后分别两个太阳穴， 也就是我们右手往左使劲，头往右用劲儿， 对对对对 对， 让它产生一个对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旋转，在转头的时候呢，也是搁太阳穴上，这一般就这么差不多有这个6个位置 啊， 然后分别做对抗练习，头颈始终是不动的，只是产生这个 对抗的力， 对，靠那个肌肉收缩的力，然后使它那个肌肉变得更加强壮。 好，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日常放松和锻炼我们颈椎的一个方式，而且这些方法即便是在我们觉得酸疼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用这些方法来缓解它哈。 对对，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些疑问想问问您。有些朋友说肌肉这个颈椎出现酸疼的时候，一般都是去按摩院按摩一下，甚至有一些朋友在家买了这个按摩枕来按摩自己的颈椎。有朋友就说，频繁的这种按摩是不是对于颈椎来说不是特别的好呢？想问问您。 当然了，那肌肉不能给它长时间的过强的刺激，那按摩手法可能要轻柔一些比较好，但是也不要过度频繁。虽然按摩是一种非常好的 放松的方法， 这个放松的方法，对，它可以把那个所有的疲劳啊或那种慢性损伤都能够减轻，包括现在运动员啊不按摩，像足球运动员不按摩的话，一场足球赛之后他就第二天没法上场啊，包括现在咱们人呢，如果要有条件的话经常去按摩的话呢，确实可以使这个疲劳啊不至于积攒到产生疼痛的程度，但是太频繁是不好的，就是任何治疗它都有它的这个次数啊 周期 啊，对对，我觉得一周2次到3次或者最多了一般1次也是可以的啊， 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其实在按摩的过程当中，甚至有一些自家买了按摩器，总觉得好像按完了之后 一定得按疼了它才算是按摩到位了，才算是有效。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对，按摩仪呢，它不是个精准的这个治疗，咱们一般每个人的疼呢都不一样，有的人在深层的肌肉，有人在中层的肌肉，有人在浅层的肌肉，有在大块的肌肉，有在小块的肌肉。但是按摩仪它不是个精准的治疗，对对对，它有的时候你那个疼在很深的部位，它按摩的，你非得按摩很强的那种程度，它才能达到那个深度。可是呢，你表层的肌肉又没有那么没有什么问题，对，所以长久的摩擦对肌肉也是个刺激，所以有时候也不是很舒服啊。 所以说我们在按摩的过程当中，也不用一味的追求说一定得按的特别的疼才是有效果，越疼越有效， 对对对， 也不是这样。 那当然不是了啊、 反而有可能把我们按出问题来。 对对对。 好，继续回答大家伙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汤以宁说自己45岁了，诊断出现了韧带的骨化和钙化，想问问怎么进一步的预防发展，该如何治疗呢？这个韧带骨化钙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韧带受到慢性牵拉，它会形成损伤啊、这个韧带它有两种在颈部，一个叫象韧带，就是咱们后脖梗的那个最大的一块韧带，这是人体最大的一块这个象韧带、它主要作用就是限制头的过度前屈，拉着你脑袋用的啊、要没有这块，对，要没这块韧带的话，你的头低那么长时间的话根本受不了、因为这块韧带是非常非常粗，非常非常有力的，但如果它长时间低头的话，里边会有损伤，损伤之后伴有骨化，这个因为它周围没有什么神经啊，没有这个脊髓那些大的问题，所以血管都没有，神经血管都没有，所以它有即使有骨化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韧带叫后纵韧带，它是在椎管里头，如果它要出现了钙化，那个就会导致椎管狭窄，会挤压脊髓，那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哦，所以说看看您到底是哪种情况。 对对。 那如果是比如说第一种，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韧带出现了这种，我们其实就是日常让它别太疲劳，注意这种放松， 对， 注意姿势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里面的这个，我不说骨头里面的这种韧带出现了问题，现在有治疗的方法吗？ 它不往往是不，它就很少产生疼痛了，它往往会导致椎管变窄，会出现手的无力啊、麻木啊，或走路有点那个这个。就是像踩棉花的感觉，它会严重的话导致，但是不严重的话呢，可以观察着看啊、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您不严重的话观察，如果严重的话，现在有比如说通过手术或者是通过药物能有干预或者治疗吗？ 一般药物效果差一点，如果真是很严重的话，只能通过手术。 手术啊、是，嗯，好。那既然说到了，我们说这个我们颈椎的结构，咱们就来跟大伙说说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颈椎啊、腰椎啊、脊椎啊，它其实是一块一块的小骨头连起来组成的。像我们的颈椎总共有多少块骨头啊？ 这刚才你问的问题了， 不懂问题了、 给 赶快说一声。 哎，颈椎有七块骨头、它的那个头两块呢，第一块呢叫环椎啊、它是一个圆形的啊、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咱们点头啊，它和颅骨之间产生一个关节，咱们点头、 是靠这个、 你说你是不是、是点头，哎，就这个是它这个颅骨和第一个颈椎之间产生的功能、然后第一个颈椎第二个颈椎上面长出一个齿突，它可把那个和环椎之间呢形成一个，第一个叫环椎嘛，第二个叫那个枢椎，它那个可以产生活动，咱们摇头不是那个动作、是第一个颈椎和第二个颈椎之间的、从第三个颈椎呢往下呢结构都是很相似的，颈椎是个联动方式，它不是一块骨头动、它是连在一 一起 形成一个共同的活动、 那这个比如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范围是说我们就脖子这个范围就是我们的颈椎吗？它一开始那块就是我们说第一块它的位置是在哪儿，还是说在其实我们头底下就有， 在头底下在那个咱们那个 我们摸一下后脑勺是不是凹进去的那块，应该就是 你很难触到，因为它在很深的层 很里面、 对对对对对、 那最底下的这块是在什么位置，是在肩这个位置吗？ 在那个肩部，在那个颈和后背和胸椎交界处，它那是最长的一个突、我们叫龙突，第七个颈椎是最，它那个脊突最长，咱们俗称老百姓老说那个大椎穴啊、大椎穴能够治疗发烧什么之类的哈、那大椎穴就在第七个颈椎的那个脊突下边、它是最长的，咱们低头的时候可以摸到，低头的时候用手顺着那个颈椎往下摸到最长的一根， 就是 那个就是它，对、 总共是七块骨头来共同的组成，所以说其实这个骨头中间也是连接着我们说这个椎间盘的。 对，除了第一个和第二个颈椎之间没有椎间盘，从第三个，然后从第二个那个到和第三个之间，一直到底椎之间都有椎间盘。 嗯，当我们出现颈椎病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这个骨头的问题，是骨头把这个椎间盘 印出了问题，就会引起颈椎病。 对， 好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哈，这个有朋友在问说，48岁了，原本啊这扭脖子的时候呢是响一声，现在一扭脖子得响三声，这响的声音多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颈椎有问题？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呢？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响声音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吗？但是原来不太响，现在开始响了，是一个预警信号吗？ 我觉得很容易产生，就是自己一扭头就产生响声的话，多半是你的颈椎的肌肉力量减弱了，还是脖子韧带松了。随着年岁增长，你的肌肉毕竟不像年轻人那儿有力，弹性那么好啊，所以它产生，因为它响一声是可能是一个关节产生响声，你要是一下响好几声，有可能是几个关节，因为咱们颈椎是联动的嘛，它一动的话，要七个颈椎可能相互之间都会产生运动，所以可能有好几个声音啊。 所以说，其实这个并不能够判断是颈椎出现了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情况或者是不严重的情况。 对，但是可能还是我觉得松肯定是出现了，就是 但是得好好加强锻炼了。 对，哎，稳定性有一定的问题了啊。 好啊，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想问问专家说这个脊髓型的颈椎病是不是就会出现胳膊麻木的情况呢？如果出现了，是不是应该手术治疗？还想问问频繁的落枕是不是就是提示大家该有可能得颈椎病了。 频繁落枕，咱们先说频繁落枕。频繁落枕的话，如果真是经常发生的话，一定是出现问题了。我觉得这应该到医院去查一查，去拍个片子看看。因为你频繁落枕的话，一个是说明你可能生活方式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持续时间工作太长了，造成肌肉的损伤。另外可能会出现颈椎的不稳定出现了，但不一定是颈椎病啊。颈椎病刚才说的脊髓性颈椎病是颈椎病里比较严重的一型，那也要是根据那个具体状况来分析，不是说到了脊髓性颈椎病就一定要手术，我们也是要观察它也有向好的方向发展，或者病情比较稳定的也不一定都要手术啊。 所以说这个脊髓性的颈椎病其实治疗的方法现在也是有很多的。 对， 大家伙不用太过担心。其实 并且刚才您还说了，就是他那个手麻是也不一定是脊髓性颈椎病，有可能是神经根性颈椎病也会出现手麻。 其实出现手麻这个情况，我们之前做节目也提到了，很多的疾病，神经方面的疾病也会引起手麻的情况，甚至高血压的时候也会引起手麻。其实出现手麻，尤其是比如说我们颈椎病所引起的手麻，它有没有自己特别独特的特点？ 有啊，他这个我们管这叫神经根型颈椎病。那个咱们的支配手的这个神经呢，是从颈椎里穿出来的啊。哎，咱们的其实这个手呢，是人体里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了啊。这个神经从那个颈椎里穿出来之后呢，如果咱们有骨质增生，会有椎间盘蜕变。当你那个有的时候呢，用这个用力不当，导致神经拉伤，啊，就会导致这个神经根发炎。神经发炎之后，有时候缺血呀，会受到挤压，就会引起手麻。这个手麻有它这个循行路线。你比如说五六之间就到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如果要是六和七之间呢，它就是到了那个中指啊，以中指为中心。如果要是那个第七个颈椎和第一个胸椎之间那个神经呢，可能要到小指。它每个都有不同的那个，它不会五个手都麻，它只是一个手指麻，并且它有一特征就是什么？你往后一仰头啊，它就产生麻木。然后一低头症状就缓解 点。 对，你把胳膊举起来从侧面搁在头上，哎，症状就缓解，麻木就缓解。骑自行车时候就加重，你坐直了它就缓解。所以跟那个颈椎有明显的相关的这个手麻可能就跟颈椎有关。 好，这是我们说颈椎病引起的手麻，有一些简单的这种判断方式可以告诉大家伙，大家可以试试。如果您出现手麻，咱们先在家初步判断一下是不是和颈椎有问题。 是。 好，抓紧时间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颈椎间盘突出是怎么回事啊，想让您给讲讲，说今年51岁了，腰椎间盘突出大家伙比较熟悉，颈椎间盘也会突出吗？ 那当然了，那所有只要有椎间盘的地方都可能会突出。突出一定是它有几种啊，有一般性椎间盘突出的话呢，它主要还是一个纤维，有单纯的纤维环性的，然后有着纤维环破裂之后髓核会突出。突出呢有大很多人都会有突出，但是只要它不引起疾病，我们就叫颈椎间盘突出。如果它压迫了脊髓，压迫了神经，就叫颈椎间盘突出症。一般到了一定年龄，你如果你做核磁啊， 都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到一定年龄之后，哦、所以呢，它要没有引起什么神经的症状啊，没有引起 不疼不痒， 对对对，没有引起问题就不用管它。但如果它确实引起椎管狭窄，引起你的手的无力啊、麻木啊、疼痛和行走的困难，那它就是问题了， 哦、 也要根据具体状况来具体解决。 好、 嗯哦， 所以说这个如果这个李梅51岁出现了颈椎间盘的突出，不用太过担心，只要不疼，没有引起其他不舒服， 对， 定期观察就行， 对，定期观察就可以啊。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定期的去体检，比如说对于这种颈椎，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是不是也得加强对于他的这种体检呢？ 我觉得你要是这个它倒不是常规的体检方式，因为到了一定年龄退化是必然的， 都会有问题、 对对对，哎，所以呢好多老年人到了医院之后，你随便拍一个片子，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他也一样会出现椎间盘的蜕变呀、突出啊、膨出啊、骨质增生啊，但他只要很健康，然后那个行动都自如，也没有疼痛和活动受限的，就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对于颈椎病啊，我们既要引起重视，同时呢又不能太过于担心和害怕它。 对对对。 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出现颈椎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但只要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不出现疼痛，我们就不用太过担心。 对。 好，那节目最后呢，也请这个剧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伙真的遇到了这颈椎方面出了问题，开始疼了，也可以继续找到您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我现在呢，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正骨科出诊，一般的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全天出诊。 一三五的全天，然后在积水潭医院的中医正骨科，大家伙还可以找到剧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也再次感谢剧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也公布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吧。我们的颈椎一共是有七块骨头，刚才剧主任给大伙揭晓正确答案了哈。我们选出了两位获奖的听众朋友，一个呢是我们的微信上叫甜蜜宝的朋友，还有一个是 YKL， 这两位朋友赶快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姓名以及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会把奖品快递给您。也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齐海宇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失控的尿酸，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尿酸高到底该怎么办。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涪陵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2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1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